所谓，我只在乎自己的感觉。Oh, go away， 去喝个醉，为孤单干杯，祝失恋万岁。 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赵传，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 飞也飞不出那个网，他仍努力地